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71章，而家喺个湖里边啲死鱼就真系越嚟越多，腥味亦都越嚟越浓啦。喺湖边栖息嘅水鸟，纷纷都噼里啪啦咁啊，从个芦苇里边飞晒出嚟，嘴里边仲发出一啲怪声，就好似逃命咁四处乱咁飞。冇一阵间功夫，就完全就唔见晒啦。呢啲咁样接二连三、突如其来嘅变故，等我哋三个人都有啲措手不及，一时之间就唔敢盲目落水。银色嘅月光射喺个湖面上边，死鱼嘅白肚皮喺月光下边睇得分外清楚。我哋都冇讲嘢，心里边啊隐隐觉得好似有啲乜嘢不祥嘅事情即将就要发生。呢啲鱼究竟系点死嘅呢？唔通佢同嗰啲鬼影系有关，又或者同跳入咗水里边嘅慧光头佢哋有关？正喺度思索嘅时候，原先平静嘅湖面突然间就涌动起上嚟，喺湖面漂浮嘅死鱼就俾啲咁嘅涌动咧，就开始逼埋一堆，然之后开始就喺个水里边翻滚，好似个湖底即将会有啲乜嘢庞然大物嘅嘢要准备喺下边出嚟咁。我都开始有啲惊啦，我即刻就掹出之前喺林肥仔尸体旁边攞到嘅手枪，对住个湖嘅位置，以防有变。随住时间嘅推移，水面嘅动静就越嚟越大，但系根本上就冇咩睇到嘢出嚟。一时之间，我都揽唔住究竟系咩状况啊！然而喺呢个时候，冯鬼手好似突然间发现咗咩咁，指住我哋脚下边嘅河岸线讲：，哇！你哋快啲睇，这个湖水喺度上涨啊！我同豆腐两个人听到低头一睇，果然湖水喺度真係慢慢上涨。最离奇嘅係呢啲水好似保滚嘅水咁，水面不停咁样喺度翻滚，将上边嗰啲死鱼呢就搞到好似滚一煲大鱼汤咁。豆腐觉得好惊讶，佢又讲：啊，唔冲，这个湖底下边係连住呢个咩地下熔岩嘅咩？我不由得拧下个头，而家眼前呢个情形真系过于诡异，我一时之间都冇办法盲目咁去推测啦。冯鬼手就认为而家真系有啲情况不明，我哋都同佢睇到一阵间好。我哋三个人就企喺山岭嘅地方，只见到湖水唔知点解水位就一直一直咁升高，好明显湖底就肯定有一个地下泉眼一类咁嘅嘢。而且呢个船眼瞬间出水量系好大嘅，唔系嘅话水位都唔会一直咁上升得咁快。大概20几分钟之后，成个湖面竟然抬高咗成有6-7米咁高，水面距离我哋嘅脚背亦都差唔多只有2米左右嘅高度啦。我踎低嘅身就可以清晰咁睇到湖里面翻涌住嘅死鱼。我盯住啲死鱼，心里面啊谂：呢啲鱼咁离奇咁突然死亡，到底同慧光头佢哋有咩关系呢？定系因为湖水嘅问题？这个湖水又点解会突然间上升？成个湖睇起嚟就平静，但系喺个唔长嘅时间里面，竟然有咁多嘅变故。慧光头三个人跳咗入水入边，会唔会已经系遇到咗啲咩不测？就系呢几个諗法喺我脑袋一闪而过嘅时候，忽然之间我发现湖水嘅死鱼里面好似匿住一样嘢，而嗰样嘢一闪就唔见咗啦。不过我好明显咁睇到那个系一隻人手。我不由得抽咗口凉气，低声咁讲：湖里面有人。冯鬼手同豆腐都冇睇到，但係佢哋两个见我神色大变，讲湖里面有人，即刻就猜测会唔会係慧光头佢哋呢？ 如果是卫光头他们三个，他们肯定会露面的。而且如果是生人，肯定就不可能在水里面留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刚才看到的那只人手可能是一个死尸的人手。豆腐的面色一变，声音亦都变得低哑了。他对着讲，咁唔同，卫光头他们已经死了在个水里面。虽然我哋早就有呢个思想准备，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心里面都觉得好沉重。卫光头同我哋算唔上咩大嘅交情，但系点样讲都系一班。我哋呢一次嘅行动计划周全，都仲未入到古墓，就系咁突然出咗变故，我心里面难免就有啲兔死狐悲嘅感觉。豆腐向嚟啊心软嘅，更加唔使讲啦。他睇住翻涌嘅湖面，一连咁样叹咗几啖气。嗰隻手头先喺个水面度一闪而过，湖水一翻，这个时候亦都唔知道俾啲水波推去咗边度。如果係真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嘅话，咁我可能真係一定都要落水㗎啦。唉，唔理点，仲係要先将个尸体打捞上嚟睇一睇清楚嘅。只是而家唔知道系咪我嘅错觉，我只感觉呢个湖水一直随住时间嘅推移变得越嚟越浑浊。如果我而家咁一跳落去嘅话，会唔会染上啲咩皮肤病咁啊？我咁一谂就忍唔住睇咗一眼喺旁边嘅冯鬼手。不过呢条友而家干脆扎加衣冇睇到我咁样。面色沉重咁盯住个湖水，亦都唔知道喺度諗乜嘢，更加就冇落水嘅打算。这个姓冯嘅表面睇佢好老实，其实佢係精个竹叶青，嘴上面讲话一定要将个尸体打捞上嚟，但係佢嘅语气一转，又话自己咩老柴老骨老眼昏花，唔適宜落水呀咁。我深知道佢係唔想冒险，但是豆腐脾气一直听到这个冯鬼手在那里放狗屁，面上即刻露出很不 happy 的神色。豆腐对我望了一望，随即对我眨了一下眼，我都未明白究竟他搞什么鬼，这条衰仔突然间的身体向前一倾，顺手就将个冯鬼手一推，冯鬼手一下子冷不防备被他这么一推，估计亦都没有想到豆腐会这么鬼无耻的，即刻就俾佢推入个湖入边。而家豆腐你一攞有踩喺个地上边，仲讲：哎呀，对唔住啊！哎呀，早知道我平日真系多啲去健身房练下啦。哎呀，呢样嘢行路行得太多，脚都企唔稳添。啊，冯大哥，我都系唔小心啊，对唔住，对唔住啊。不过，反正你而家都落咗水啦，干脆不如将条尸拿埋上嚟算啦。我差啲冇笑出声，心諗豆腐你真係够无耻，不过呢个演技真係太差啦，边个都知道佢係故意㗎啦。冯鬼手俾豆腐咁推咗入水里面，但係都要睇在我哋仲要继续合作咁样嘅面上边，佢亦都唔好意思发脾气，佢係盯住豆腐皮笑肉不笑咁打咗个哈哈，跟住就转头游去个湖中心啦。仲时不时未入个水入边，好似系喺度揾紧条尸咁。等到冯鬼手稍为柔软一啲，豆腐一下子喺个地上趌低身，嬉皮笑脸咁讲：系嘛，呢招使得噶系嘛？唉，呢咁嘅水佬嘢想占便宜，咩事都唔做，唉，真系攞我哋两个当枪使咩？唉，点都好啊，我依家嘅表现唔错啩。是的确唔错，不过你又要小心啲，我睇呢个姓冯嘅可能都会记仇嘅，到时喺佢个倒斗挖磨高嘅时候亦都唔会好服侍你，以后最好离佢远一啲，知道未呀？就喺我哋说话期间，水里面嘅冯鬼手似乎有咗啲咩发现，突然间就蒲出个水面，面色铁青，一下子就猛咁向岸上边游。佢个神情古怪，上咗岸就乜嘢都冇讲，耷低个头啊，系咁呕，尸体啊，咩嘢啊，咁都冇带上嚟。我同豆腐啊对视咗眼，都觉得有啲摸唔着头脑。 等下逢鬼手比利巴拿呕完之后，我就问啦：喂，究竟咩回事啊？逢鬼手而家全身上下都滴住晒水，我细心一睇，呢啲确实系黑水嚟噶，唔系我先前嘅错觉。呢啲黑水好似有啲问题，佢而家浸过啲黑水之后，就开始有啲痕啦。呕完晒之后就开始拗，系咁拗，一路拗一路讲：哎呀，真系当黑啦！湖里边啊，唔止一个尸体啊，有好多碎尸啊！ 碎尸， 豆腐听咗吃惊咁讲： 喂，光头，佢哋俾人哋碎尸掟咗落个湖入边啊！ 冯鬼手一路随住身上嘅衫啊掉埋一边，一边呢就喺度抹住嗰啲咁嘅黑水，神情凝重咁讲： 唔系，里边全部都系啲干尸。呢、这个湖下边有一个泉眼，一直就向外边喷水，而且喷出嚟嘅全部都系黑水嚟嘅。呢啲黑水里边夹杂住呢啲咁嘅干尸。我怀疑水里面嗰啲干尸呢，可能系一啲殉葬嘅活人，墓室嘅结构已经俾湖水破坏咗，所以泉眼喷射嘅时候就将呢啲咁嘅尸体呀带咗出嚟。 逢鬼手嘅经验丰富，佢咁样落水一探就做出咗啲咁嘅推测，而且水里面嘅呢啲死鱼八成都是受到黑水的污染，所以就全部刮晒嘅啫。豆腐觉得唔可以置信，猛咁向个湖里边睇咯。睇见啲湖水翻涌得越嚟越紧要，越嚟越剧烈，水里边有好多嘅残肢啊、头壳啊，诸如此类嘅嘢夹杂喺啲死鱼群入边，同嗰啲死鱼一齐翻滚，水里边嗰阵味啊臭到不得了。在幽幽的月光下边，无数的这样的这些残肢断臂在翻腾的水入边好像煲滚了那样上上下下浮沉，看起来真是分外那么诡异。豆腐说： 虽然我是个艺术家，历史学得不是怎样，但是我怎么记得明朝的时候已经很少找活人来殉葬的了。 我说：谁说的？并次时期，如果皇帝驾崩，他们的后妃啊，还是要跟着殉葬的。豆腐啊表示很怀疑，认为我讲的话是挑战他的记忆力，于是就讲： 喂，你不要吓我们这样搞艺术的人啊，以为我的词不是那么好啊。殉葬制度啊，有考证以来，最早是源于这个殷商朝，后尾喺秦朝就已经终止咗啊！啊，秦朝以后都冇咩活人啊，再殉葬啊！ 我忍唔住就讲：你咁样样啊，只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以后，唐汉就废除咗活人嘅殉葬制度，改为陪葬，等嗰啲咁嘅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啊，佢哋死咗之后陪葬嘅皇陵。不过呢，宋朝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呢啲咁样嘅边疆民族啊，先后曾经入主中原，佢哋啊仲一直保存住呢个人殉嘅制度嘅。由于系咁样样，所以啊促使中原人呢个咁嘅殉葬制度啊再次兴起。到咗明清时期，虽然话就真系冇大规模嘅人葬，不过佢哋有公葬。亦就系等嗰啲咩后妃美人啊，或者啲工人啊，嗰啲咁嘅侍卫随从嚟陪葬嘅，你知唔知道？